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33集。 唐泽雪穗就读的是清华女子学院。郑晴听说雪穗是从清华的初中部直升的，他还准备直升同一所学校的大学。如果高中时期成绩优秀，只需面试通过便能升入清华女子大学。只不过是志愿学科而定，入学的关卡有时也可能极难通过。雪穗的志愿是竞争最激烈的英文系，为了确保获得直升的机会，他的学业成绩必须在全学年始终名列前茅。雪穗几乎所有的科目成绩都很优秀，只是数学稍弱。为此担心的李子才想到聘请家教老师，希望设法一直到高三上学期都维持前几名的成绩。这是最初见面时李子提出的希望，因为推荐入学之际至三年级上学期为止的成绩都会纳入参考。 雪穗如果那个时候上公立初中的话，明年就得准备考大学，那更辛苦了。想到这一点，我觉得当时让他进现在这所学校真是做对了。 唐泽李子双手捧着玻璃杯感慨万千。 是啊，考试真的是越少越好。 这是郑晴平常的想法，过去也常对他辅导的学生家长这么说。 所以最近有越来越多家长在孩子上小学的阶段便选择这一类私立附属中小学。 李子郑重地点头。 是啊，这么做是最好的安排，我对直升辈也这么说。孩子的考试最好在很早的阶段一次解决，越往后要进好学校就越难。 您说的一点也没错。 郑晴点点头，随即稍觉疑惑地问道， 雪穗小学上的是公立学校吧？那时候没有参加考试吗？ 李子沉思般地偏着头，沉默了一会儿，略显迟疑。不久他抬起头来。 如果当时他在我身边，我一定会这样建议。但是那时候我还没和他住在一起。大阪这个地方和东京比起来，会想到让孩子进私立学校的父母很少。最重要的是，即使想上私立学校，当时那孩子的环境也不允许。 哦。 郑晴有些后悔，自己恐怕问了一个微妙的问题。雪穗并非唐泽李子的亲生女儿，这件事情在她接下这份工作时便听说了。但是雪穗是在何种情况下成为养女的，根本没有人告诉她，以前也从未提及。 雪穗的亲生父亲算是我的表弟，不过在他还小的时候便意外过世了，所以家境不是很好。他太太虽然出去工作，但一个女人要养家养孩子实在不容易。 他亲生母亲怎么了？ 郑晴一问，李子的表情更加忧郁。 也是意外身亡，我记得是雪穗刚升上六年级的时候，好像是五月吧。 车祸吗？ 不是，是煤气中毒。 煤气啊， 听说是炉子上开着火煮东西，人却打盹睡着了，后来汤汁溢出来浇熄了火苗，睡着了没发现，就这样中毒了。我想他一定是累坏了。 李子悲伤地蹙起了细细的眉毛。郑晴想，这很有可能。最近都市住户渐渐改用天然气，一般不再发生因煤气造成的一氧化碳中毒，但是从前经常发生类似的意外。 尤其可怜的是发现他身亡的就是雪穗。一想到雪穗当时受到多大的惊吓，我就心疼不已。 李子沉痛地摇头。 他自己发现的吗？ 不，听说房间上了锁，他请不动产管理员来开锁，我想他是和管理员一起发现的。 哦，和 和管理员一起啊。那人真是遇到无妄之灾，发现尸体时一定吓得面无血色。那雪穗就是因为那次意外变得无依无靠了呀。 是啊，葬礼我也出席了，雪穗倚着棺木嚎啕大哭，看到他那个模样，连我们大人也跟着心碎了。 或许是心中浮现出当时的情景，李子频频眨眼。 所以唐泽女士便决定收养他。 是的。 是因为唐泽女士和他家往来最密切吗？ 坦白说，我和雪穗的生母并没有怎么来往，两家虽然算是距离较近，却也不能轻松步行来回。不过我和雪穗倒是从文代女士去世前就经常见面了，她常到我这里来玩。 哦，雪穗为什么会自己跑到和母亲并无亲密往来的亲戚家玩？ 郑晴感到不解，也许是她的疑惑显现在脸上，李子便接着说明。 我和雪穗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父亲七周年祭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对我懂得茶道似乎非常感兴趣，兴致勃勃地问了好多问题。我就说，既然这么有兴趣，就来我家玩吧。这应该是他母亲去世前一两年的事，后来他真的很快就来找我了。我有点吃惊，因为当时只是随口说说，不过他似乎是真心想学茶道。我也因为一个人住相当寂寞，就以半当游戏的心态教他。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自己坐公交车来找我，喝我泡的茶，告诉我学校里发生的事。不久，他的到访便成为我最期待的一件事。有时候他因为有事不能来，我就觉得好寂寞。 雪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茶道的？ 是的，不过不久他也开始对插花产生兴趣。我插花的时候，他会在旁边兴致勃勃地观看，有时候也会插手玩玩，还要我教他怎么穿和服。 郑晴笑着说， 简直就像新娘教室。 就是那种感觉，不过因为他还小，应该说是扮家家酒吧。那孩子呀，还会学我说话呢。我说那多让人害臊，要他别学了。他却说在家里听妈妈讲话，连自己也言语粗俗起来，所以要在我这里改过来。 他这才明白，雪穗那种高中女生身上难得一见的高雅举止，原来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当然，前提是本人要有意愿。 说到这里，雪穗说话真没什么关西口音。 我和中道老师一样，以前一直住在关东，几乎不会讲关西话。不过他说这样才好。 我也不太会说关西话。 是啊，雪穗说和中道老师交谈很轻松，要是和操着浓重大阪口音的人说话，还得小心不受影响，说起话来很累人。 哦，可他明明是在大阪出生长大的呀。 他说他就是讨厌这一点。 真的？ 是啊。 刚迈入老年的妇人撇嘴点头之后，又微微偏头。 只不过呢，有一点让我有些担心，那孩子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我怕他会少了年轻女孩应该有的活泼，要是他不规矩我也会头疼。但是他太乖了，我甚至觉得叛逆一点儿也不为过。中道老师，如果您方便的话，请带他出去玩。 哎，我可以吗？ 当然，中道老师我放心。 哦，那么下次我带他出去好了。 请您务必这么做，我想他一定会很高兴。 李子的话似乎告一段落了，郑晴再度伸手拿玻璃杯。这段对话并不枯燥，因为他正想多了解雪穗。然而他认为李子似乎不完全了解自己的养女。唐泽雪穗这个女孩既不像李子认为的那么守旧，也不会太过乖巧。有件事情令他印象深刻。 七月的时候，像平常一样上完两个小时的课后，郑琴喝着送上来的咖啡和雪穗闲聊，当时的话题必定与大学生活脱不了关系，因为他知道雪穗喜欢听这个。他们闲聊了五分钟之后，有人打来电话，李子来叫他。 一个英语辩论大会办事处的人要找你。 哦，我知道了。 雪穗点点头下楼去了，郑晴把咖啡喝完，站了起来。他下楼的时候，雪穗正站在走廊上的电话架旁边说话，表情看起来有些凝重。但是当他向雪穗打手势，表示要回家的时候，雪穗笑容可掬地向他点头，轻轻挥手。郑晴对送他到玄关的李子说， 雪穗真厉害，要参加英语辩论赛。 是吗？我完全没听他提起。 李子偏着头回答。离开唐泽家之后，郑晴进了四天王寺前站旁的一家拉面店吃迟来的晚餐，这已经成为他每星期二的习惯。他一边吃着饺子和炒饭，一边看店里的电视，但不经意地透过玻璃窗向外看时，正好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快步走向大街。郑晴顿时睁大了眼睛，因为那不是别人，正是雪穗。 会是什么事啊？ 他从雪穗的表情感觉到事情非比寻常。雪穗来到大街上，匆匆拦了出租车，时钟的指针指着十点。再怎么想都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一定是有什么突发事件。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